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四，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 系列报道中流奋起稳中求进今天播出，减负稳岗扩就业保障权益暖人心。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创10年新高，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助力我国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 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离阳光最近的少年。 各地继续强化防控措施，坚决阻断疫情传播。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新增确诊病例11万余例，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3600万例。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攻占第七座省会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和改善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月下旬以来， 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为强化物资供应保障，商务部近日建立了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5省联保联供机制。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全省粮、油、肉、蛋、奶、蔬菜总体储备是充足的，价格总体也是平稳的，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等供应保障情况如何，是习近平总书记国内考察调研的关注重点。今年春节前夕，总书记在贵阳市考察调研时，就来到生鲜超市查看市场供应、年货供销、物价运行等情况。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也都是总书记关注的民生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培训机构乱象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复担的意见日前公布，各地教育部门相继部署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工作，一场教育领域的改革正在大力推进。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继续加大医保 改革力度，常态化、制度化开展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深化医保基金监管制度改革，守好人民群众的保命钱、救命钱。目前，我国正在推进药品和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改革。 10月份全国患者能够用上第5批集采药品，这其中既有高血压、糖尿病、消化道系统疾病等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也有肺癌、胰腺癌等重大疾病用药。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负责人王国栋表示， 在降低群众负担的同时呢，兼顾企业合理利润，通过竞争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促进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福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就业工作，在今年以来的国内考察中，他每到一地都会对就业工作提出要求。今年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63.5%。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 就业形势持续改善，一方面得益于经济恢复的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得益于政策服务的持续发力，稳定了预期，稳定了市场，稳定了就业。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涉及民生福祉的超过三分之一，是历次五年规划中最高的，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改进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减负稳岗扩就业，保障权益暖人心。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 我们这个主要也是招计算机方面比较多。 赣州电子信息产业科技城的人才市场里，企业展台前有序迎来求职者咨询。赣州市就业局局长李俊介绍，江西赣州大力开展校企政合作对接，通过向企业集中发放就业补贴资金和创业担保贷款等方式，解决毕业生就业难、企业用人难的问题。 全市十所高校应届毕业生28752人，目前已经就业2.15万人，就业率达到了7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颖表示，下半年将继续实施毕业生就业政策打包办，加快落实社保补贴、培训补贴等政策， 鼓励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毕业生就业，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推动国有企业持续扩大招聘规模，稳定事业单位基层服务项目招录规模。 除了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也是稳就业的关键。云南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邓怀江介绍，当地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能力，落实就业政策作为帮扶举措，实现脱贫劳动力和低收入群体培训全覆盖。 只要群众有培训的需求，我们就要做到应培尽培。我们2021年的培训计划是花1.3亿元实现42万人次的培训。 破解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中存在的难题是做好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今年5月，广东省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参保门槛，这也意味着在广东，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也能参与社会养老保险。广东省人社厅养老保险处副处长卓强介绍，自办法实施以来，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人数增加了6.5万人， 促进了包括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清晰界定了就业年龄、首次参保年龄等问题。 近日，八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卢爱红表示，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平台企业用工行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还提出了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服务的重点，将所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公共服务的范围。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颖表示，将继续支持稳岗、拓宽渠道、加强帮扶、优化服务。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快速增长，进口、出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商务部表示，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助力我国外贸实现高质量发展。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眼下，位于山东德州的某半导体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一批出口国外的手机芯片。公司运行总经理段树刚说，今年前7个月，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了38%。 客户订单催得比较紧，然后我们今年的订单都排到了今年下半年，预计全年的营收目标将近60亿人民币。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以机电产品为例，1到7月比2020年同期增长25.5%。同时，我国上半年中间品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为全球经贸复苏提供有力支持。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 中国的外贸的增速背后就反映出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 我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自主品牌的产品以一般贸易作为依托，那么现在呢，在全国的对外贸易占比已经是接近60%。 前七个月，我国外贸快速增长，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21.34、11.66、9.68万亿元人民币，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七月当月，进出口3.27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今年六月的3.29万亿元。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企业出口增长迅猛。商务部外贸司透露，前七个月民营企业出口增长30.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2.4个百分点至56.8%，拉高整体出口增速16.4个百分点。在新增的超过11万家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中，民营企业占比近95%。张建平认为，亮眼数据的背后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六稳六保减轻了民营企业自身的经营成本和经营负担。现在这些数据呢，能够充分反映出民营企业在中国出口当中的实力和地位正在得到不断的提升。 同时，我国外贸市场已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一方面，传统市场增长平稳，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传统市场出口合计增长22.6%。与此同时，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出口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至49.8%，拉高整体出口增速13个百分点。此外，外贸新业态持续高速增长，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同比增长44.1%，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长49.1%，新能源汽车带动汽车出口增长，一到七月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02.5%，增速创历史同期新高。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特别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绝大多数农奴子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利。70年来，西藏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实现了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历史转变。中国之声系列报道《雪域欢歌70载：西藏启航新时代》今天播出，《离阳光最近的少年》，采制总台央广记者石静斐。 这充满朝气的歌声来自雪域高原的希望小学，歌者是一群藏族小学生，他们黝黑透红的小脸上洋溢着纯真又自信的笑容。 大家好，我是4年级2班的白马菊君，下面由我来进行讲解。我们学校是由国家能源集团总投资6500多万元。 这所希望小学位于西藏纳曲什聂荣县，一座海拔4800米的高原小城。聂荣藏语意为盘阳聚集的山谷，是一个以畜牧业为第一产业的县城。2019年2月，刚刚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走进校园，红白相间的楼宇和清爽的塑胶跑道映入眼帘。学校配置有智慧黑板、空中课堂、精品录播室、篮球场等现代化教学设施。 哇，好可爱呀！ 学生宿舍。 冬天你们从几月份要开始供暖了呀？ 十月住校的就是老师在这边住的。 每一个宿舍的话就有他的那个中文老师。 巴桑拉姆的孩子就在这所学校读5年级。巴桑拉姆今年47岁，说起自己小时候上学的经历，那是一把辛酸泪。 以前的话，上学的路也不好走，就连写字的铅笔都非常少有，更没有现在的宿舍，还有三包政策等等。感受过从前生活的苦，才能体会到如今生活的甜。 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自1985年开始的三包政策是西藏实施的一项特殊教育政策，受益对象是西藏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阶段所有农牧民学生和城镇困难学生。如今西藏已第18次提高教育三包标准，达到年生均4200元。学校后勤校长次仁拉姆： 包吃包住，还有包学习用品、课本，然后作业本，然后书包、服装、学习用品都有。补助还有那个每天一个学生4块钱的营养改善那个补助。 我有本地酸奶，还有那个纯牛奶，还有坚果。 我叫格浪青梅，今年11岁。 我叫索乃金曾和，今年11岁。 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 我最喜欢 余温。教育是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西藏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70年来，西藏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超过3000所。西藏教育正与全国一起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本台消息，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创作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并与专家学者、主创代表座谈。大家表示，《大决战》以全新的艺术呈现，从多个层面提升了主旋律影视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内涵，是一部融艺术性、思想性、历史性于一体的战争史诗之作。大决战是总台礼赞建党百年电视剧的纲鼎之作，在首播期间，电视端平均收视率达 1.23%， 全网播放量超15亿次。该剧深刻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真谛。 本台消息，当前全球疫情持续演变，病毒变异株陆续出现，国内疫情多点爆发，形势严峻复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从严从紧抓好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此外，还要求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后，确保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的在2天内，检测人数大于500万的在3天内完成全员检测。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继续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坚决阻断疫情扩散蔓延。请听综合报道。 扬州市主城区第五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采样159.44万人，已经检测18.53万管，检出阳性14例。扬州市整合已有医疗资源，合理设置床位，江苏省多方调配医疗救治力量，全力支援扬州市的疫情防控工作。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现共有8支医疗队、653名医务人员进驻了扬州市3院，充分发挥中医药抗疫作用。省市院感防控专家团队有15人，全面开展了院感防控工作。 河南多地正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郑州市继完成3轮全员检测后，昨天针对市域内重点人群展开核酸检测。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表示，郑州市还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 对封闭区、封控区、防控区等重点区域加大力度，加密频次，对集中隔离点等重点场所垃圾清运实施定人、定车、定点、定时，全面做好农村地区防疫消杀、垃圾处置等工作，确保消杀质量。 面对疫情，北京明确地面公交行业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线路和跨省线路的一线人员含乘务管理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其他线路一线人员含乘务管理员每2周做一次核酸检测，地铁一线人员由每2周一次提高到每周一次，出租、网约车等其他行业的窗口一线人员由定期抽测提高到每10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天津多次升级重点人员流动管控政策，凡是从南京市、张家界市、扬州市返京人员一律实施集中隔离，针对其他重点城市低风险地区返京人员查验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8月份铁路暑运进入下半程，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努力为旅客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总台记者郭淼、梁明星报道。 36.2。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强南京等中高风险地区旅客信息排查， 在进站口、安检口、出站口、退票窗口等重点场所增设岗位，严格落实测温验码和核酸检测报告复核。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刘然说，郑州局严格落实地方疫情防控要求，低风险地区的离郑人员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进站乘车。 重点加强了管内客运站车保洁人员的防控措施，按照规定要佩戴防护口罩、手套和防护面罩，不能出现口鼻外露现象，发现体温异常者立即上报，这样呢，最大限度的来保证我们的旅客出行安全。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还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突出抓好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保障跨境运输安全畅通。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9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5例，本土病例108例，其中江苏50例，河南37例，湖北15例，湖南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病例20例，其中湖北18例，河南2例。截至8月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9504万9000剂次。 水利部昨天通报，预计今天重庆、湖北、安徽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嫩江、松花江干流部分江段仍超警。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水利部表示，预计今天江淮南部、江南北部、华南中部及沿海地区、湖北东部、西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北、安徽等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雨，东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中到大雨。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维介绍， 预计黑龙江同江江段将超保，嫩江同盟至大赖江段、松花江赵源及木兰江段、黑龙江黑河至东吉江段、太湖等将维持超警。 昨天早上8点，嫩江干流同盟至大赖江段、松花江干流赵源木兰江段、黑龙江干流黑河至东吉江段仍然超警，超警幅度为0.16到2.55米，太湖水位回落至3.88米，超警0.08米。王维指出，近期要做好西南大部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针对当前黑龙江、嫩江、松花江防汛抗洪形势，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6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向黑龙江省派出工作组，协助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表示近一段时间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交涉，小以利害，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立所谓代表处，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中方正告立方，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绝对不会得逞。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银保监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稳健增长。今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36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7万亿元，同比增长4.2%。 目前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奥运健儿们已经全部回到国内，按照防疫要求进行隔离。虽然无法第一时间和家人见面，但他们经常和家人视频通话，表达思念。在结束隔离后，许多运动员要为即将举办的全运会做准备，继续拼搏。 日前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的陆军五支参赛队从乌鲁木齐飞抵俄罗斯莫斯科，此前陆军另外三支参赛队已抵达白俄罗斯，八支参赛队将于8月22号至9月4号参加坦克两项、狙击边界、厄尔布鲁士之环等项目的比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60,850例，达到2,329,5170例，死亡病例增加8426例，达到4,303,515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02,9404例，死亡61,80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12,918例，新增死亡病例750例。 俄罗斯东方新观察网站日前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正在研究哪些病毒》的文章，指出美国打着帮助对抗疾病的幌子，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大量生物实验室。实际上，这些实验室是在用于秘密研究病毒及生物武器。近年来，美国秘密设施所在的国家和地区屡屡出现奇怪疾病，这让美国生物实验室脱不了干系。美国拒绝公开其生物实验室的研究内容，并且拒绝支持在相关公约中建立核查机制，令人怀疑美国的实际目的。 韩国统一部昨天说，朝鲜当天下午未接听韩方通过韩朝联络办公室及军事通信线路拨打的例行电话。韩国舆论分析认为，朝鲜欲以此表达对韩美举行联合军演的不满。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0号发表谈话，谴责美韩举行联合军演，并敦促驻韩美军撤出韩国。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塔利班已攻占西部法拉省首府法拉市。阿富汗政府没有就此作出回应，这也是塔利班在短短5天之内宣布攻下的第7座省会城市。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日趋激烈，当地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阿富汗和平进程多边会议1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联合国、欧盟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各方代表一致认为，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是阿富汗实现持久和平的唯一正确途径，同时应尊重阿富汗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马斯奇姆、斯阔米什和塞雷沃图斯3个原住民部族与当地的天主教总教区将联合对北温哥华的印第安寄宿学校进行调查。具体的调查项目包括就读这所寄宿学校的原住民学生在那里有过什么经历，以及有哪些无标记、未登记的墓穴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李潘奇，主播林夕、卫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